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集，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，中年妇女崩溃地掷出了骰子，她做梦都希望幸运女神能给她一次机会，就像给唐默一次机会一样，能够让她掷出三点或者六点。巨大的骰子在地上翻滚，妇女的眼睛胀得通红，整个人绷成了一根弦。大骰子旋转的速度越来越慢，渐渐的，她停了下来，正面向上，点数是四。站在第24格的老头刷得沉了脸，神色阴沉地抬起头，看向不远处的中年妇女。那妇女在看到点数时，最后的希望也被打破。她颤抖地抬起头，也看向老头。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。马里奥带着恶意笑声的话语，在这个时候响起： 恭喜你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效果，我可爱的孩子，你一定很喜欢这个有趣的规则吧？还不快点过去，接受属于你的奖励。 中年妇女迟迟没有动弹，老头也始终冷着脸，盯着她。马里奥吹着口哨，也不催促，就这样看着台下的他们，仿佛在看一场游戏。看了足足五分钟，他似乎终于看腻了，说： 我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还不过去？难道你不喜欢马里奥叔叔的游戏？你不想玩这个大富翁游戏了？ 中年妇女抬起头，望着站在霓虹灯舞台中央的巨型玩偶，马里奥的嘴边挂着一抹灿烂的笑容。他正准备再说话，中年妇女却已经爬了起来，一步步地走向24格。站在22格和21格的两个中年男人纷纷给他让路，他们的眼中有一丝同情，但更多的是好奇和打量。当中年妇女站到第24格时，除了她和老头，其余六个人包括唐默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。然后他们听到 叮咚，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效果，开启七级惩罚格。马里奥叔叔英勇无比，砍乌龟，采蘑菇，杀死邪恶的巨龙，救出美丽的公主。马里奥的世界不需要同伴，因为他就是自己的同伴，谁要与你同甘共苦？ 马里奥叔叔笑着说： 我最喜欢触发效果时黑塔夸奖我的这段话，你们看，黑塔是如此的喜欢我，孩子们也是多么的尊敬我。 没有人听他说话。第24格里，当中年妇女踏进去的那一刻，格子边缘就从温润的白光变成了深沉的黑光。唐默仔细地看着这一幕，踩到空白格，格子会发出黄光，奖励格和惩罚格都是红光，触发效果是黑光。这妇女和老头面对面地站着，两个人都盯着对方，谁都没有先动。正在这时，一阵地动山摇般的震动，所有人都左右摇晃。唐默的余光里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，他抬起头，惊骇地睁大了双眼。轰！一个巨大的黑色马里奥从天而降，落在了众人面前。他戴着黑色的帽子，穿着黑色的背带裤，黑色的手套和鞋，所有的穿着和舞台上的马里奥一模一样，长得也一模一样，除了一切都是黑色的，包括那双黑漆漆的眼睛。四级惩罚格时，年轻女人一直被困在格子里无法出去，被乌龟顶得差点死掉。但在这七级惩罚格里，老头和中年妇女却不再受限制。黑色马里奥发现了他们， 巨大的黑色眼睛盯着他们，一巴掌就甩过去。一巴掌下去，骨头断裂的声音在白色世界里无比清晰。两人被这恐怖的一巴掌甩出去十米远，吓得其他玩家赶忙让开。黑色马里奥小跑起来，是他经常在游戏画面里的那种跑法，一溜烟跑到了老头和中年妇女面前。两人被他甩了一巴掌，倒在地上口吐鲜血。马里奥善良地提醒， 哦，其他孩子不要怕，你们没有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效果，不会有事的。 150格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地图上，黑色马里奥追到了老头和妇女面前，他的目光在两人中间扫视了一圈，嘿嘿一笑，突然伸出双手抓向两人的脖子。老头毕竟年纪大了，哪怕身体素质有提高，也不及中年妇女。当黑色马里奥的巨手伸过来时，中年妇女哭喊着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小刀，闭上眼快速地捅向老头。 对不起，我也不晓得，我不晓得，你去死吧。 响亮的枪声终止了一切。从唐默的角度，黑色马里奥用他庞大的身体挡住了老头和妇女，使他看不到两人目前的情况。这一道枪声响了以后，黑色马里奥的动作突然停住，他的双手已经摸到了两人的头发。他嘿嘿地笑了一声，身体忽然消失。老头和中年妇女此刻纷纷瘫坐在起始点的红色格子旁。中年妇女右手拿着一把小刀，疯狂地扑向老头，他脸上狰狞而又害怕的表情还没有消散，但是他的双眼里却全是恐惧，眼泪慢慢地溢了出来，他的口中吐出大口大口的鲜血，在他的胸口有一个巨大的黑色血洞，他缓缓地倒了下去，临死前还一直盯着老头，颤抖着嘴唇问道， 为什么？ 老头将手枪收回怀中，看着地上濒死的妇女说， 对不起，我也不想的，你去死吧。 一模一样的话，结果却和中年妇女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她的瞳孔开始扩散，身体变得僵硬，浓稠的血液从她的身下涌出，将地面染红。老头一步步地走回第24格，他也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刚才黑色马里奥一巴掌将他的肋骨打断了三根，哪怕体质再好，一时间也无法痊愈。所有人都警惕地盯着老头。枪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还是最恐怖的武器。唐默不知道现在这个大富翁游戏里有多少正式玩家和偷渡客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预备役肯定占了大多数。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，唐默也无法躲开子弹。如果刚才被偷袭的是自己，他肯定也会中弹，不一定会死，却肯定讨不了好。唐默的目光在中年妇女的尸体上看了一眼，转向其他六人。这其中应该至少有一个是正式玩家。两个小时前，他被这七个人坑进这个游戏。老头的演技还算可以，唐默不敢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扭到了脚，但在这种世界，唐默没有心情去帮助一个受了伤的老人，他依旧不会上前，让他真正知道这是一个局的，是年轻男女的表现。他们太过激进了，恨不得自己马上跑过去帮忙，实在可疑。很早就发现了问题，唐默也跑得及时，他的速度比这七个人都快，如果不是有人突然施展了一种奇怪的异能刮起大风，唐默早就能跑出去，不被牵连到游戏里。所以这七个人里至少有个人有异能，看七人的模样，是偷渡客的可能性不高，预备役拥有异能的可能性更低，暂时不考虑。唐默仔细打量七人，目光最后停在秃头男人和啤酒肚男人身上。秃头男人眼神复杂的看着远处中年妇女的尸体，啤酒肚男人抿紧了嘴， 没发表意见。他们一起转头看向老头，脸上没有太多担忧和恐惧，只是多了一份忌惮。那个异能者应该是在这两个人之中了。秃头男人开始掷骰子，接下来的几轮游戏里没有人再触发谁与你同甘共苦的效果，也算是巧合。秃头男人几次掷中六点，一下子领先众人一大截，站在了第59格。除了他，唐默也很幸运，站在了第53格。年轻男女的格数很相近，一个在45格，一个在42格。啤酒肚男人站在第36格，脸色不是很好看。还有两个人，一个站在第47格，老头站在第39格。轮到老头掷骰子，站在他前面的年轻男女都紧张极了。年轻女人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，虽然身上还是坑坑洼洼的，但她死死握着自己的水果刀。只要老头掷到她的格子，她绝对不会犹豫，她一定会在对方开枪前杀了这个人。她的男朋友也不例外，双眼死死地盯着老头的一举一动。只见骰子在空中转了两个圈，咚，正面是一点。年轻男女一起松了口气，老头面不改色地踩上了40格。 叮咚，触发自由跳转格，可选择向前前进任意格数，最多30格，或者向后倒退任意格数，不可倒退至曾经站过的格子。 在老头之前，秃头男人也踩过一个跳转格，那是第29格。本来他在唐默的后面，唐默才是第一位。秃头男人利用跳转格跳到了唐默之前站过的格子，再加上后来连续几次掷出六点，他才站到了第一位。现在轮到了老头做选择。老头的声音很沉稳，他思考了很久，抬头说， 我选择后退，跳转到第29格。 叮咚，选择跳转至第29格。29格为自由跳转格，非投掷点数抵达跳转格，不可进行跳转叠加。 老头点点头，没有吭声。舞台上，马里奥看着远处的老头，若有所思地笑了起来。站在最前面的秃头男人奇怪地说， 这老头有病吧？最后一名是要被留下来的，他就算和我们隔得远远的，不会触发效果，但也会被这个奇葩的马里奥弄死啊。 唐默看了秃头男人一眼，老头的打算可没这么简单。选择后退而不是前进，第一个很明显的目的就是想避开大部队。老头最强大的武器应该就是那把枪，他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底牌，如果再触发一次效果，手枪就不能出奇制胜，谁死谁活还不一定，只有离其他人远远的才能更安全。其次，老头选择了一个很不错的位置，第29格已经确定是自由跳转格，无论他能不能再跳转格数，这个格子肯定是安全的，而且这个格子和前一位啤酒肚正好相差了7格。7格是一个很微妙的格数，首先保证了老头短时间内追上啤酒肚男人的几率不大，他能安全很长一段时间。另外，这个格数差距还没大到无法追上的程度，只要掷出几个比较大的点数，老头就可以追上啤酒肚男人，成为倒数第二名。唐默淡定地看着老头，老头发现他的视线也看向他。大骰子在空中慢悠悠地飞着，唐默双手接住，收回视线，他将骰子随意地往空中一抛，一点。唐默前进一格，走到第54格。现在已经有八轮没有人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效果了，大家的心情都放松了许多。很快又是一轮投掷骰子，所有人往前前进，依旧和平。秃头男人站在第60格上，当唐默要掷骰子的时候，他往后看了一眼，笑了一下， 不至于吧，正好六点，哪有这么背啊。 大骰子咕噜噜地在地上翻滚着，正面向上，六点。秃头男人的笑容僵在脸上， 唐默也皱起眉头。两个人隔着整整六个，看着对方，谁都没有心动。秃头男人将手放入怀中，似乎拿到了什么武器，但他没有拿出来，藏在衣服里。唐默不敢放松警惕，他屏住呼吸，右手摸索着左手手腕上的火柴纹身，接着他抬起脚，一步步地走向第六十格。后面的五个人全都看着他们。 叮咚，触发，谁要与你同甘共苦笑。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